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知你爱世人才胆敢，诚邀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才因此伤得更深。神你可否恋上我，神是不可侵我梦，情关得不到你相助，有肯被我捉摸，真人都不比爱我，神你不欢喜我，逼我入了魔，爱里已百万，谁料我蠢得竟可重复去犯错。手更难堪，连家私都要分。等我那女神来亲吻，神迹那日发生。无论有多合衬，总不合衬，人只想追超快感。神你可否恋上我，神圣不可侵我梦，情关得不到你相助，谁又肯为我捉摸，奸人都不比爱我，神你不欢喜我，逼我入了魔，爱里几百万，谁料我永远只可回忆我上个到下个，重复噩梦，毫无力气伸手去托，怎么可帮我战胜什么？难道你看不清楚？神你可否恋上我？神圣不可侵恶魔，情关得不到你相助，谁又肯被我捉摸？人都不喜爱我，神你不欢喜我，逼我入了魔，爱里几百万，谁料我蠢得竟可重复去犯错。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词呢，是最近新流行的词，叫做佛系青年，意思就是看淡纷争，一切随缘，用平静的心态去笑看云起云落。而佛系这个词主要的描述者大多都是90后了，好像他们生活的态度不再像父辈们那样我要一味的去追求什么，而是换了一种风格去生活。当然了，除了态度之外，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也开始关注了养生，他们会一边熬夜一边喷保湿水，也会在喝啤酒的时候泡几粒枸杞，吃完火锅之后呢会喝茶去刮刮油。最近中国青年报社呢有一项调查显示，有79.6%的受访者的90后开始关注了养生信息，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表示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太大了。那不管是工作还是其他的让你紧张的氛围呢，其实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也算是我们日常的常态吧。但是不管如何追求，一定要记得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Thank you.

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极。爸爸妈妈七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你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会鼓起我要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到啊。转身靠着墙壁啊，立正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过一秒，竞争着太极。爸爸妈妈七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你了，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会哭泣会有大的痛。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觉得这大的痛。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你了，呵呵，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一无语啊，哦哎啊哎哦哦啊啊啊啊啊啊。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人生呢就像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哪里更要重要。如果你的身边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总是会难以尽兴。而如若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到楼下的公园里去散个步，都会觉得心旷神怡。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你可以努力的去打造一个和美的人际环境，以宽容的心，以大智慧，远离人世困扰。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是你错过。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狂流。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太多我分手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了解，没有人能了解，没有人。 翻唱这个词呢，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尤其是男生翻唱女生的歌就更有难度了。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林宥嘉就是一个非常会翻唱的歌手，尤其是之前听到过林宥嘉翻唱了奶茶的一首歌叫做《成全》，他更是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刚出道的时候，林宥嘉顶着一个小小的绰号叫做小陈奕迅，后来他又被大家称作那个唱《你是我的眼》的歌手。但是时至今日，林宥嘉也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我叫林宥嘉。他的歌里呢，没有偶像剧里的剧情，只有赤裸裸的表达和伤痕，而且歌声里有着一贯的诚恳的感觉。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绝望。我没有什么阴影魔障，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1381-0969 1381-0969。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神张学友、陈奕迅也许是你最能想到的两个人了，但是真正的中国香港乐坛的第一代歌神却是许冠杰。他被称为中国香港流行音乐的师祖和广东歌的鼻祖，他也是现代粤语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在1970年以前，香港呢也存在粤语歌，但是大多数都带有粤曲的味道，像曲式、配乐和唱法都比较传统，缺乏一些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难以被大多数的听众去接受。

吧，你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爸爸呜， 吃东西越来越清淡，对待人情世故也越来越宽容，不乱发脾气，也学会了忍让，于是也慢慢的有了一颗成长的心。后来我们开始害怕听到任何与病痛有关的事情，现在最大的心愿变成了全家人身体健康。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不是微博当中所说的佛系人群，都希望你能够在迫不及待想要去看一看远方的同时，花一点时间在温柔的灯光下和家人吃完一餐饭。 感觉你的包围，嘿。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你时常看见，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你时常回首，这漫长旅途中，想和无数自己说再见。 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当一首老歌，当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那在适当的时间缓缓在耳边唱响，是否也能够勾起你对往昔的一些回忆呢？那些年磁带唱片的普及， VCD 影碟的兴起，造就了一段华语乐坛的传奇。大家也非常的喜欢国语歌曲的那种美丽的音律，还有中意粤语歌曲醉人的词腔，以及爱上闽南语歌曲的直白又富含深情的表述。那接下来分享到的歌曲呢，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老歌了。这首歌来自陈慧娴，《飘雪》。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对于奋斗中的人来说，吃永远是一件大事，所以大快朵颐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最高效的方式了。这里是969实力派，我是周周。如果你是爱海鲜、爱美味、爱品质，还爱环境高大上、性价比高餐厅的话，那么今天的节目你可要仔细听听看咯。这一次呢，我们选取的是海鲜餐厅里最值得推荐的一家餐厅，叫做蜡笔兔海鲜餐吧。我们希望也可以通过本期的节目和你一起寻找美食的快乐。 我是蜡笔兔海鲜餐厅的创始人林成伟。 蜡笔兔海鲜餐吧的老板林先生呢，是一个实打实的海归，不仅是个学霸，对于美食更是很有研究。 其实当时因为我在纽约读书，然后当时也是留学在那边，首先自己是吃货嘛，然后自己又喜欢到处转到处玩，很喜欢当时美国的一个东西叫做 boiling crab， 然后在纽约叫做 the boil， 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吃法又刺激，然后又过瘾，真材实料，非常好，味道也非常独特。其实当时就是想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引进到国内。 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林先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但是他可不是只开家餐厅随便招揽点生意这么简单。林先生从一开始对于蜡笔兔就是非常认真的，从装修到店名，每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其实蜡笔兔，蜡笔是星级酒店的一个大堂的意思，兔呢其实我们当时比较晦涩，就是蜡笔 from 蜡笔 to anywhere， 其实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到任何一个享受美食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整个蜡笔兔的全部的意思呢，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包罗万象，一个包罗万象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更多的就是想全球的海鲜，其实全球的各种美食，然后在这个餐厅有所体现。 林先生说，他们的初衷非常的简单，就是希望能够为当下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提供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使命却不简单，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把全球最有特色的海鲜餐都带给蜡笔兔的顾客。 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海鲜，其实大家一个是在市场里头现吃现杀，然后现做，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非常高昂的一些餐厅，包括粤式接触的很多。第二，现在年轻人包括我们自己希望就是有尝试，然后并且能够更多元化。我们不仅仅是后来就不仅仅是引进了这个 the boil the boiling crab 这种手抓海鲜的这种风格，也开始注重摆盘，开始推向一些商务的人群，然后甚至也是把一些非常漂亮的一种法式的做法、意式的做法融合进来，就是做出一些创意。而且不仅仅是对客人吧，然后这种创意的摆盘包括不停的研发，其实对于工作人员，我们自己的主创人员，包括我们的后厨，其实他们大家都会乐在其中，因为会有一种就是创造新鲜事物的一种成就感。 坚持海鲜现点现做，整个产品的风格呢，总结下来就是最新鲜、最独特、最新颖、最高性价比。值得推荐的菜品当然也相当的丰富了，比如说波士顿大虾，平均1.5到2磅的波士顿大虾是店里的主打菜了，饱满鲜甜的龙虾肉蘸上秘制的正宗蘸料，简直不要太诱人。如果波士顿大虾你觉得还不过瘾的话，店里还有长期供应10磅以上的龙虾，以及来自阿拉斯加深海的帝王蟹，每只都在5磅左右，蟹腿里是满满当当的肉，如此颜值分分钟可以刷爆朋友圈。当然了，还有分量十足的主厨招牌沙拉，以及适合多人的优惠套餐等等。不管是情侣约会，还是聚会，亦或是同事聚餐，都能够轻松的满足你们。有这么多的选择，也难怪蜡笔兔海鲜餐吧能够招揽这么多忠实的食客。 因为我们是工作地点在亦庄那边嘛，然后附近的吃的都已经吃过了，听朋友说这家餐厅挺不错，我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就喜欢上了这里。用我的话的话就是疯狂打 call。我觉得这是因为从环境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情侣吧，或者是朋友之间开 party。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酸辣口的，然后它那个酱汁调得特别的棒。 大家都管我叫德华，因为我的王者荣耀名字叫刘德华。我经常过来这边吃，一有机会到这边的话就会过来，因为我吃饭吧比较看环境。 这边的环境我就感觉基本上是我去过的餐厅里边数一数二的。 我叫吉米，我从福建过来，这家餐厅挺好的，因为我有出差过来基本都会来这边，环境好，菜也很好吃啊。因为我们沿海就是吃海鲜嘛，这边的海鲜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正宗。 现代人呢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于吃都很纠结，而能够让食客们一秒说出目的地并且列强推荐的餐厅，它的魅力不用多说，只有去过才知道。那今天九九九实力派推荐的餐厅蜡笔兔餐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尝尝看咯。而且老板林先生还给我们九六九的听众送来了一份超级福利， 欢迎广大九六九实力派的听众们，欢迎大家来到蜡笔兔海鲜餐厅。然后只要大家到餐厅，然后提到说是九六九实力派的听众，然后可以享受到全单九折的优惠。 只要你是九六九的忠实听众，到蜡笔兔餐吧提到九六九的名字就可以打九折的优惠，这样的福利你还不赶紧去吗？蜡笔兔餐厅的地址在富力城天利街2号楼商业5-1号。当然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九六九实力派为品质餐厅代言。如果说你也有列强推荐的菜品和值得炫耀的美味，我们也期待你加入九六九实力派，和我们一起发声。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商家招募最有品质的食客。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是想要参加节目为自己的餐厅宣传，欢迎拨打电话010-5175-2200。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纠结冬日周末去哪里？户外运动太冷，看电影不新鲜。祝中美术馆天天向上2017年度名师提名展要在12月10号下午3:30隆重开幕了，我们在祝中美术馆等你。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